诶，大家好，我系 Peter， 系我系 Mr. Cha， 系啦，喂，上次又讲到好多啊，太空嘅武器啊，啊，科幻嘅、现实中嘅都有啦，啊，今次又想讲另一个题目啦，系同啲物理有关系嘅，咁啊，首先讲个经典嘅笑话啦，诶，咁啊，高达入边啊，临尾第一年战争最尾嗰度啊，马三冇机用啊，啊，就走嚟诶。问个工程师啦，啊，咦，嗰部机你冇脚嘅？工程师话：，诶，上头唔识嘢嘅，啊，呢个系自护号啊，完成咗嘅咧，脚只系装饰嚟嘅啫。啊，咁啊，有啲人叫战神装护，我唔知啦。不过记得自护号呢个系招牌菜啦，吓，咁啊，成个国家嘅名度啊，个机啊。咁啊，喺外太空啊，其实机械人冇脚系咪真系冇问题咧？定系？有啲咩原因嘅呢？ 嗱，其实就好多人都话呢一个即係人形机呀，即係有手有脚咁咪冇意思嘅，太空道即係又唔使行路，使鬼要脚咩咁样。唔完全啱嘅，即係其实你见到而家嗰啲火箭咁啊，梗係好似冇脚嘅，淨係得个推进器咁啊飞得到咁 ok 囉。咁但係呢喺太空度打仗呢，即係你呢啲小型嘅太空戰機呢，其實呢就如果你全部都用推進劑呢，你就你即係你如果冇呢啲外置嘅嘢呢，你都唔係轉唔到身嘅。不過呢就第一就可能個效率冇我啦，第二就有好多問題嘅。呢個可以慢慢講。咁但係呢高達入面呢，佢用呢個叫做 AMBAC 啦 ,AMBAC 呢樣嘢啦，咁應該係呢個 auto mass 嘅balance automatic control 咁上下嘅嘢啦。咁呢樣嘅叫法嘅嘢呢，就係佢係將嗰個機體嘅各部分呢分做，即係係可以各自喐到嘅，即係啲手手腳腳啊，簡單地講就係、是。咁然後呢佢就利用佢嗰個質量嘅分布呢改變呢，就令到佢嗰個機體嘅可以做轉身啦，可以做呢、這、一個將個重心移去個機體外面都得嘅。 哦，咁樣係其實即係就可以慳返啲噴射嘅裝置啦。 係啦，佢可以慳到呢個推進劑，就你可以用主要個推進劑就用嚟推進啦，就真係用嚟架機體加速或者減速啊咁樣啦，就唔需要一定即係轉身。例如啊，咁講真俾個例子啊，咁我如果架機我要好似戰機咁樣啲機關炮就裝喺度唔識轉嘅，咁我要成架機轉身我先至可以瞄咗敵人囉。咁但係如果你 MS 裝喺嗰隻 MS 隻手度，咁佢咪揮隻手指過去就已經可以指到啦，咁架機咪唔使成架轉身囉。咁咪唔單止慳咗呢一個推進劑，慳埋電㗎嘛，即係你亦都轉少啲嘢，咁梗係轉得快啲啦，咁瞄準梗係瞄準得快啲梗係好啲㗎啦咁囉。 啊，講起推進劑，咁實際上喺外太空嗰啲咧，其實係佢要噴射啲咩出嚟咧？同埋如果一次咧，佢裝滿咗啦，可以噴射幾耐咧？ 嗱，咁呢個完全係設計嘅問題嚟嘅。首先第一件事啊，好多人咧將燃料同推進劑搞亂嘅。而家嘅火箭咁啊，梗係其實燃料同推進劑差唔多係一樣嘅嚟嘅。嚴格嚟講，火箭嘅推進劑咧，是燃料燒完之後那些你可以說是 end up 的 product 啦，即是個成品來的，不是 exactly 是燃料的東西，它不是自己噴燃料，它是噴燃料燒了之後，那個燃料燒的時候就有那能量就給了它自己那些產品啦。即是比個例子，這個液態燃料火箭呢就是燒這個氫和氧的嘛。咁氫同氧化學反應之後就變咗水，咁所以其實推進劑係水嚟嘅。 係 係啦，咁高達入面呢就因為佢哋講返呢個 UC 先啦，咁用呢個核融合爐，咁佢哋就用呢個熱核推進，佢就唔需要用呢個化學反應啦，不過其實大部分都係用呢一個叫做 hybrid 嘅，即係混合式嘅，所以又有化學反應又有呢個熱核推進啦吓。咁樣就變咗做佢哋其實唔需要有呢、這、一個化學燃料嘅推進劑嘅，佢鍾意可以入啲壓縮空氣入去又得，壓縮水又得咁樣嘅。 哦， 咁其實錢都會用完噶呢樣。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又睇下佢有幾多能量，然後就佢帶咗幾多推進劑，咁佢就相對地同埋個推力要幾大，咁樣就可以即係計得到到底要即係可以用到幾耐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啲設定絕大部分係唔會話俾你聽佢帶咗幾多推進劑嘅。咁同埋就係雖然佢有個發電爐有個出力啊，咁但係咧，如果你係第二啲嘅世界觀咧，你都可以話佢係其實係有設定到呢個最大出力啦。咁但係 UC 好衰啊，佢哋嗰個發電爐出力咧，其實唔係個機體嘅全出力嚟㗎。 哦，咁啊。 係啊，咁呢個設定上面嘅就唔詳細講啦，因為話曬都唔係真係對嗰個科學上面好有影響，同埋仲有就係即係其實都係啲咁耐歷史以嚟各個設定出現嘅唔同嘅講法，然後最後咧就變成咗呢、這個，例如呢個高達上面啦，佢其實有七個發電爐嘅， 係啊，係 啦，個核戰機上面有兩個，跟住個 backpack 有一個，跟住腳入邊有各有一個，咁加埋，跟住咦，原來有七個喎、 你唔講唔知喎，我以為全部孭曬喺後面個背包裏邊嘅喎。 係啦，咁然後仲要最搞笑就係佢咁平時嗰個發電機嗰1380kW 嗰個數字有邊度嚟嘅咧？咁樣其實唔知㗎，因為淨係架核戰機咧，即係個機體入邊嗰個發電爐咧，已經係講緊呢一個12000匹馬力㗎啦。 嗯。 系啦，這個設定仲要是在這個即系 MG 模型度都仲存在嘅，咁所以咧就成架高達咧就有65000匹馬力嘅，如果加埋曬。 哦， 系啦，咁嗰1380kW 其實只係好少部分嘅啫，佢夾埋曬即係 talking about 可能去到即係已經係去到40000多kW 噶啦，加埋曬應該係。 係。 咁就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睇 UC 嗰呢啲設定好似好細嘅數字呢，其實佢唔係你嗰唔係我哋而家講緊個全機嗰啲出力嘅。咁你個推進器嗰個推力主要嚟自呢個二核爐啦。咁所以我哋可以 exactly 知道呢一個核戰機佢係有12000匹馬力嘅呢個推進嘅，即係已經有好似大概8000多kW 度啦，等於。 即係好似你話 Iron Man， 佢主要嘅能量都喺個心口嗰嚿嘢嗰度嚟㗎。 啊，但係咁唔代表佢唔可以另外裝多10個其他嘅爐喺呢啲收埋咗你睇唔到嘅地方。 係咁啊，又講翻之前嗰個 AMBC Automatic Balance， 我就好簡單嘅，我就即係覺得咧，好似你喺辦公室咧有啲凳咧會有個轆嘅，有5個轆咁樣。嗱，我就係成日話想你突起只腳咁喺張凳嗰度。按下按下，咁你就可以用你身體嘅動作咧嚟到你移動啦。咁係咪個原理好似喺外太空，你機械有手有腳，你用並下並下就可以？ 唔exactly係，佢因為佢啲手腳點揈咧，佢都唔能夠移離開佢，即係改變到佢本來嘅速度嘅。即係呢個靜者行靜，動者行動呢、這、一個。即係係啦係啦，呢、這個牛頓力學呢一樣嘢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你講 office 凳咧，就有另外一個部分係好相似嘅同呢樣嘢。你如果你坐喺一張 office 凳嗰啲係轉得噶嘛，多數都係 係 即係360度咁轉係啦。咁如果咧你一隻手拎住啲重嘢，跟住打橫遞高，跟住咧你當你隻手向左右揮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你成個身咧連埋張凳咧係會同佢。向相反方向轉嘅。 哦，咦，相反係咪啲咩作用力啊嗰啲？ 嗱，佢呢一個咧係叫做角動量守恆啊，即係呢一個 angular momentum 嘅 conservation。 哦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咁點解咧？就其實有少少作用力、反作用力咁樣啦，就係你要用力將隻手，例如你第一隻手，你要將佢向。即係我假設你本來遞起右手喺右邊遞起咗，跟住你將佢揮向自己身體前面啦。咁你個身體咧為咗要扯你嘅手呢個重量向前嘅時候咧，你好自然佢就會有一個反作用力咧，就會將你個身體向另外一個方向揮啦。即係其實你左邊嘅身咧，佢都會有一個向前咁樣嘅角度嘅。即係你一邊就係由呢一個右向左揮啦，咁你其他嘅。部分咧就會有一個由左向右揮咁樣嘅相反嘅轉動嘅。 係，咁我相信大多數中意睇科幻片嘅人都 会接触理科啦吓吓，咁 系啦系啦，咁就 系 呢个系一个好基本嘅嗰啲叫做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啊，即系呢一个动量守恒嘅一个部分啦。即系其实亦都有少少好似惯性咁嘅，你当你喐其中一部分嘅时候，咁你转动嗰样嘢，咁佢另外一部分梗系会用相反方向转动噶啦。 嗯，咁即系反作用力。我反作用有个例子好简单嘅，即系你跳一跳起身咧，其实你都会拱咗个地球一下，不过嗰地球嘅质量太大啦，嗰下系好微到你察觉唔到，系咪 啊？系啦，系啦，就算你将全世界即系呢一个70亿人口全部去晒地球嘅一边，大家一齐夹埋跳起， 系啦， 个地球都唔系好会点喐嘅，即系你都唔系好察觉到嘅。不过你反而咧个问题就系跳完之后，大家发觉冇乜嘢嘅时候，要离开个地方嘅时候出事啦，啲交通啦。是会在啲人饿死之前都送唔走啲人嘅。 又或者系另一个例子系，例如两个人，我又企个滑板上面，你企滑板，我推你，咁你又会见到我自己拍翻后咁啊，类似呢、這 个。系啦，类似咁啊，或者例如你喺湖上面企喺只船仔上面，跟住你喺只船头行去船尾咧，你会发觉只船系会用相反方向移动嘅。 是啦，咁即係题外话啦，即係譬如即係要即係享受啲科幻作品都係要好熟悉物理啦。不过我就唔係好即係读书嗰时呢物理唔咁好，因为我觉得个时间观念好难掌握。即係一开始你好难明白点解啲嘢即係咩话加速度啦，个速度会变喎。佢就加速，跟住又或者你成加速嗰、那個頻率都會變嘅喎、哦，又或者係動者常動，咦乜原來啲嘢唔使俾能量佢都識喐㗎？咁、因為平時嘅世界係有空氣阻力咧，你好難理解到嘢其實係唔使力去到一個等速咁樣運作。咁又講翻，如果Mr. Chai，如果你覺得讀物理係有啲咩心得咧，係？ 哦，其實咧，讀物要讀好物理有咩心得咧？首先個問題就係你所謂讀好咧，係為咗考試高分啦。點解你想明白佢點解先？因為咧兩個係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噶。係啦係啦。咁如果你純粹想高分嘅咧，咁就首先用呢一個 Myth Searcher 補習天王式嘅教法咧，就係啦，你首先望住佢嗰一堆公式，咁然後咧，你就睇下條題目，佢提供咗啲咩部分俾你啊？有加速度啊，有呢一個速度啊，有呢個時間啊。哦，咁咪攞住有呢幾樣嘢嘅嗰條公式，咁然後跟住就代曬入去，然後你會發覺你要揾嗰樣嘢就係剩翻嚟冇嗰一個代數噶。咁然後你計數計翻個代數出嚟搞掂嚇，咁你就得到答案噶啦。系啊，心心咁簡單噶咋？如果你要攞高分，我曾經試過係將一個攞 F 嘅完全冇讀過 physics 嘅學生，讀文科出身，跟住上咗大學，唔知點解要收 physics 咁樣嘅時候咧，咁然後就跟住下一次就攞個 A 翻嚟啦，咁樣，咁樣啊， 即係機械式咁樣嚇， 係啊，完全機械式嘅。咁但係咧，其實咧背後有好多嗰啲關係嘅。咁但係你如果你要搞明呢啲關係呢，咁咪睇你自己個人嘅即係努力同埋資質嘅關係啦，咁多數呢喺會令到你嘅成績唔好嘅，係啦，即係好可惜地就係、我哋而家嘅教育制度就係你合格就要升級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個目的呢就唔係要你所有嘢識晒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要睇返有啲數學教授嗰啲都講咗呢樣嘢呢，就係呢其實呢一個係令到啲學生數學越嚟越差嘅理由之一。 即 係數學咧，其實係唔可以喺你唔識得嗰啲嘢嘅 concept 嘅情況之下咧，就拱你學深啲嘢嘅。 係。 你攞唔到，你攞唔到滿分啊？或者應該話最少你所有即係你犯一啲錯，因為你唔識嗰啲題目嘅話咧，咁但係你合格喎、即係你唔係全部嗰啲嘢都識曬，但係你合格，咁但係你又升，咁你升到級啦，咁你升到級，然後跟住就死啦。下年你學啲難啲嘢噶咯，咁但係其實你啲人唔識喎，咁點算咧咁樣？係啊，咁於是就令到啲學生越嚟越唔中意數學啊，咁然後跟住，喂，其實呢一個 physics 呢個物理學係呢一個應用數學嚟噶嘛，即係你需要啲數學都叫做幾勁下，你先讀得明噶嘛，咁於是就死啦， 咁你數學唔得，咁咪於是啲人又唔中意數學啦，唉，都唔識嘅，啲嘢越嚟越難啊，咁樣，咁咪搞下搞下，咁咪連其他要計數嗰啲科目都唔叻咯，咁樣。 係啊，都 咁其實我自己都係呢啲計數唔叻嘅人嘅，所以我深受其害。啊，咁所以就我好明白點解有啲數學嗰啲 professor 話咧，應該個教育制度就係你數學攞唔到滿分，你就冇得升級嘅咁樣。咁當然滿分嘅意思佢唔係代表啊攞100分滿分，佢嘅意思係你其實要全部嗰啲 concept 都識嘅，你最多只係能夠喺啲嗰啲叫做唔小心犯錯嘅地方扣分嘅啫。 嗯，不係就如果你係即係熟得嗰啲物理嘅概念，可能你睇科幻片會有啲樂趣，係咩樂趣咧？ 有啲樂趣嘅，咁其實而家就簡單解釋一下呢一個成日講嘅呢一個速度加速度啊，即係其實一切都係我哋用距離開始睇先，係啦。 係。 咁首先，如果你有一個一定嘅距離嘅，即係舉個例子，呢一個地球同埋月球之間嘅平均距離係380,000公里，咁當然月球我哋大家都知道係圍住地球轉噶啦，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固定嘅距離嚟嘅。咁但係咧，我假設例如我喺張紙上面有張咁大張嘅紙啦，我就畫出一個叫380,000公里嘅距離咁樣嚇，咁呢個就距離啦。咁呢樣嘢唔喐嘅話，咁一路維持住呢、這個，咁咪冇任何問題啦。好啦，咁但係如果我依家唔係啦，我而家其實個距離係會改變嘅，係係啊。咁俾個例子，我而家個距離嘅改變係例如我每秒鐘向前行一米嘅。咁我咪變咗做一個速度啦，係咪？ 啱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咪即係每秒一米咯，嗰個速度叫做 係啦。 咁即係其實簡單地講就係我每秒啊嘛，咁咪即係我其實係將個距離除以呢個時間咯。 係啊， 係啦，每秒一米係啦， 都可以明啦嚇。 係啦，咁就 meter per second 啦，咁就係呢一個 distance 或者呢個 displacement 啦，我哋物理學上面即係 distance 咧，就係唔理你咩方向嘅，純粹一個數字嚟嘅啫。咁但係我將佢變做 displacement 咧，就有方向，有即係指定一定係嗰個方向呢、這個距離嘅最短距離嗰條直線嘅咁樣啦嚇。即係咁又咁樣，即係我例如我係向前行一米嘅，或者我向北行一米嘅，咁樣就即係用呢一個 displacement 咧，即係呢一個叫做呢、這個距離嘅總。距離 distance， 距離嚇， 我唔知道，我雖然用英文讀，所以我唔知道中文係咩。 喺 displacement， 我最簡單啦，即係好似你嚟搭的士嘅，的士的士原來唔識，我的士佬唔識路嘅，兜翻你去原本搭的士嘅位喎，咁你距離行到好遠啊，但你係冇喐過咯。 係啦，咁但係中文我就唔記得咗 displacement 係咩啦，唔好理啦。咁但係咧，你轉翻咧就係速度同速率啦。速度咧就係唔理你咩方向都好，嗰個叫做 speed。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用 displacement 嚟计咧，你系有方向嘅咧，嗰、那个就叫做呢一个 velocity 啦，就叫速率啦，系啦。咁其实大部分物理入边咧都系要讲方向嘅，即系你讲亲呢啲嘅时候，你有方向嘅，即系好啦。咁然后跟住，如果你呢一个距离随时间就变咗做呢、這、一个所谓嘅速度或者速率啦，睇你有冇方向啦。咁然后跟住再除多一次时间啦，即系俾个例子。我最初嗰陣時個速度係零嘅，咁但我而家越行越快啦，我個速度越嚟越高啦，即係例如我第一秒就係、是由零變咗做呢一個每秒一米，然後跟住我第二秒我就變咗由零變咗做每秒兩米咁樣啦，咁咪個時間即係、就是、你再除翻開咧，就發覺係距離除時間再除時間啦。系啦，即系你除两次时间啦，因为你每秒嗰个速度都有改变啦嘛，即系你使用个速度除时间啦，应该首先系，跟住个，但系因为速度系距离除时间啊嘛，咁所以而家咪距离除时间再除时间咯。 咁每秒增加嘅都系一样。 系啦，嗰个就叫做加速度啦，系啦， 系啦。 系啦，咁如果头先我讲嗰个咪就系呢一个每秒系增加每秒一米咯。系啦，咁所以咧，你会见到系呢个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啦，又或者 meter per second times square 啦，咁样咯。 系啦，好多时都可以加速啊，咁样系。 就话加速到啦，咁咧如果喺数学上面咧，你中意你可以一路除时间嘅，即系你可以除又除多个秒，咁佢咪个加速度都越嚟越快咯，咁样吓。咁但系咧，我哋就冇一个特别嘅 term 俾呢啲嘢噶啦，呢纯粹数学上面嘅概念，同埋喺物理学上面咧，其实个关系已经唔系咁大噶啦。即係我知道你加速度越嚟越高，但係咧你會發覺人類感受唔到呢啲嘢咁滯嘅係，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又話咩講啲科學又講咩虛數時間嗰啲都唔知係乜嚟。 係啦，咁其實好多嗰啲即係當然有部分係真係有作用嘅，咁但係咧呢一、這個你加速度你係數字上面係有㗎，我咪啲加速度又越快咯。又唔可以話完全冇用嘅，因為俾個例子，你每即係你係可以承受到嘅加速度咧，就即係平時就叫做 G 力啦，呢、這個 G force 啦。咁其實咧係同個時間係有關嘅，即係俾個例子，你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例如 0.01 秒嗰度，你可以承受到嘅加速度咧，係即係呢個 G 力咧，可能係接近呢個100 G 嘅。但係如果你將佢一拉長，拉到去一秒咁咧，你可能係淨係承受到10 G 嘅啫，咁樣咯。 啊，誒，哇，講出啊，喺依個啊，好似上一堂物理咁啊。 係， 不過點都係。 咁啊，係啊，即係雖然我都唔算叻，不過咧就即係盡量簡單啲講俾大家聽啦。即係個概念就係咁樣嘅。咁呢個 G 力就係、是、啊，即係簡單地講就係、是，1 G 咪就係大概等於呢個地心吸力咯，一咁樣咯。即係當然又係地球唔同位個地心吸力有啲唔同嘅，講緊平均數啫，我哋咁樣咯。 係係啦，啊咁又講翻啲作用力反作用力啦。咁係噴射啊，有一次又係記得有套日本動畫《機動戰艦》咧，就個男主角咁部機啊漂流喺太空嗰度啊，咁啊點算咧？我諗起原來佢部機係好無數化嘅，即係先咩咧？就係可以拆件嘅，可以將啲手啊腳啊。逐件拆出嚟，咁佢就用呢個方法彈射咗啲部件咧，就好似一個推力咁樣令到佢慢慢翻翻去嗰個母艦嗰度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啲化作用力啊啲咁嘅嘢係嘛？ 係啦，佢其實而家所有嘅火箭咧，點解需要推進劑咧？就係佢噴一啲質量出嚟。佢嘅目的咧就係攞到個反作用力，令到你嗰個機體係向另外一個方向飛，即係加速啦。 係啦，係啦。 系啦，咁样咧，其实咧，呢一样嘢你会发觉，如果你将成即系架机体同埋入边嘅推进剂成个 system 加埋晒咧，其实冇喐过嘅。 嗯， 系啊，只不过你推进剂你喷咗出去之后咧，佢越飞，即系佢会向另外嗰个方向飞啊嘛，咁所以你架机体咪变咗会向呢边喐咯。咁然后一般嚟讲，你喷咗出去嗰啲嘢你唔理噶啦嘛，咁你咪好似架机体有喐到咁样咯。 系咁就越嚟越轻啦， 系啊，咁但系其实越嚟越轻嘅，冇错，系啦。真正玩落去咧，就啲数咧就好复杂嘅，因为你用同样嘅推力，你计嗰架机体就越嚟越轻咧，咁你嗰、那个对嗰架机体嘅加速度嚟讲，咪佢越即系佢推嘅嘢越嚟越轻啊嘛，咁佢嗰个 越嚟越快咯，系咯，系喎，啲原料啊，即系好似你氢气球都系啦，你抌咗啲沙包落去地下咁，咪輕啲，咪升得高啲啊？ 啊，類似咁樣啦，即係你諗下，用翻呢個牛頓力學第二定律嘅呢一個 F 等於 ma 啊，咁我個 mass 越嚟越細啊嘛，咁我個 F 一樣喎，咁我個 a 咪越嚟越大咯。 係係啦， 好簡單嘅數學嚟嘅啫，咁樣係咯，即 係係啊。講翻我哋招牌賽智護號啦，嗰隻冇腳嘅巨大機人咧，可以雖然冇腳，但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好似條裙啦，個位置係好多噴射器喎。咁呢個設計有冇用咧？但佢啲噴射喺曬一邊喎，咁佢好似即係燙斗咁啊，燙斗嘅底下全部噴射嘅。 嗱，一邊其實咧，如果你唔考慮用呢個 MBAC 咧，即係呢個 MBAC 呢個 system 咧，的而且確係應該盡量將大部分嘅推進器全部堆曬喺其中一邊嘅。个原因系咩呢？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个推力咧，佢集中晒一边咧，咁你就可以得到最大嘅推力啊嘛。咁你嗰个加速度咪最快咯，嗰个方向。咁然后你需要转身嘅时候，你咪成架即系成架机体转咗身先。 点 即系你用底啲细嘅嗰啲嚟转身又好，你用即系佢剩翻对手都可以勉强用 M back 噶嘛。咁就咁样转身又好啦。再唔係，其實你用體內嘅另外一啲質量嚟轉，咁都可以轉到身嘅。即係而家嗰啲火箭嘅設計就係咁樣啦。你見到後面一個好大嘅推進器，或者可能有一堆推進器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就用呢一個啲細嘅嗰啲叫姿態制魚噴嘴嗰啲 Vanier 啊嗰啲咁樣嘅嚟到轉身。咁然後轉咗身之後，再用翻個主要嗰個大嗰個推進器嚟加速， 咁咪可以即係改變個方向囉咁樣。 我即係好似跳舞咁樣啊，揈一揈嘅手啊，華麗轉身咁啊，又再噴石啊。 係啦係啦，有咁樣嘅概念嘅。 初初諗話以為呢個波呢全身都係派射器，咪好靈活囉，每個位都有派射器㗎嘛。 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呢，你咪唔能夠同時用晒所有噴射器，咁你每一邊嘅噴嘅推力都低囉。 咁又係喎。 係啦、即係你分散投資，你咪每即係你一個推嘅時候，其他全部冇推嗰啲咪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冇用嘅重量嚟㗎啦嘛，變咗做。咁你咪咁咪簡單地講，就係你減低咗自己噴射嘅時候嗰一個嘅性能囉。 咁誒用玩用翻之前誒 automatic balance 姿勢控制咧，咁如果唔設計人形，設計一個好似海膽咁樣，全身都係手腳嘅，每個方位都有手腳腳，咁係咪仲靈活啲咧？ 咁你每一邊都有手腳咧，個問題就出咗。首先第一，你個系統變得非常複雜，你故障嘅機會率咧係好高嘅。咁當然你亦都可以講啊，咁我好多備用啫，即係我其中一個故障，我第二啲仲用到啊嘛。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同頭先你話，我咪啲推進器向唔同方向各自指一個咁咪得咯。咁但係你咪同樣係你喐其中一隻嘅時候，其他嗰啲全部啲重量廢咯，即係拖慢你部機嘅轉身咯。 我係啦，太多又控制唔到啦。係 啦， 係講駕駛艙點控制，哇！咁咪好多好多掣咯。如果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聰明嘅聽眾咧，而家到咁上下就開始聽得到啦。咦？咁點解我需要用 Amp 咧？我全部用曬推進器。都得嘅喎，理論上而家啲火箭都係咁啦，點解專登要搞人形咁複雜咧？咁其實係咪唔用人形，用翻火箭形係合理啲嘅咧？咁樣好啦，咁其實咧而家個問題就存在啦，我哋要睇翻你嗰個效率嗰方面咧，就要睇你嗰個科技嘅層面嘅。 哦，係啊， 係啦，你架即係你架機體本身你要帶住一啲質量上去上面啦，咁佢一定個設計上面係唔係都首先，例如啊最基本你咪有個駕駛艙啦，咁跟住有電腦啦，有呢、這、一個嗰架機個骨架啦，即係個起碼個外殼都有啲叫做 structural 嘅嗰啲結構上面嗰啲重量啦，咁然後跟住有裝搭啦，咁另外有一大堆嗰啲推進劑啊、嗰啲火箭啊、嗰啲咁樣嘅質量啦，好啦。咁其實你帶嘢嘅，即係帶嗰啲質量上去，到底佢可以俾到幾大嘅效果俾你咧？咁我哋而家主要就睇嗱，你用 M back 咧就主要用電㗎啦，即係你轉身就基本上消耗只係電力啦。咁然後你推進咧，即係雖然佢唔以係推進啦，咁但係主要消耗嘅除咗個電力之外，仲要消耗埋呢一個叫做即係唔係一定電啦，能量啦應該咁講。咁然後另外消耗就消耗推進劑啦。咁好啦，我架機體帶上去嘅推進劑。可以令到我架機加速幾多，同埋佢你花喺轉身嘅嗰啲地方嘅推進劑，又可以令你轉身轉幾耐，即係轉得幾快個嘅效率，同埋你用電嚟到轉身嘅效率，咁咪有得比較啦。用而家現代嘅科技咧，如果你帶一啲用利用質量嚟到轉身嘅方式嗰啲系統咧，即係例如呢個叫 CMG 啊、Momentum Wheel 啊嗰啲咁樣，其實個 idea 就喺架火箭上面裝一個嗰啲重嘅滑輪咁樣嘅嘢，咁然後佢轉入面嗰個滑輪嘅時候，咁咪成架火箭喺外面會用相反嘅方向轉咯。 其實嗰啲係咪叫陀螺儀定乜嘢？ 唔係陀螺儀咧，係愛嚟穩定嘅，佢個效果有些少類似，但係佢唔係愛嚟轉架火箭。佢係維持架火箭受到第二啲理由啦，即係例如你個推進器裝得唔係真係 exactly 咁準係喺正中間㗎嘛，所有啲推力 係 係啦。咁如果佢產生咗一個扭嘅即係扭力嘅時候咧，那個陀螺儀咧就愛嚟穩定㗎啦，即係佢會將佢嗰啲即係我咪例如我架即係支火箭有少少傾向向呢個順時針方向轉。咁我咪個陀螺儀，我可以利用佢嗰個速度改變，係到穩定翻佢，係變翻逆，即係有翻個逆向方向嘅力，令到佢係穩定翻，變翻再向前飛咯。 即係就攤攤 balance 翻佢啊嘛嚇。 係啦，咁但係咧我頭先講嘅呢一啲叫做CMG 啊，這個momentum wheel 啊呢一類嘅咁樣嘅系統咧，佢就係主動去將嗰一個嘢加速或者減速㗎啦。咁就係我，我要轉左喎，咁我咪個陀螺儀轉右咯，咁樣。 哦，依 係啊，或者我唔係一定要陀螺儀轉右㗎，例如我陀螺儀本來好高速咁樣順時針轉緊， 咁我而家令到佢減慢一啲佢嗰個轉速，咁我仍然係施加咗一個力係令到佢向逆時針方向轉㗎嘛。咁我就我支火箭咪會變咗順時針方向轉 咯。有冇話呢套科幻片嘅作品有提過呢一樣設定？ 呢一樣嘢咧就好少嘅，因為咧你響嗰架機體入面咧，你就睇唔到佢呢啲嘢轉㗎。即係你而家嘅火箭用呢啲方式嚟到轉啦，咁但係你喺個度動畫作品或者喺呢一個任何嘅嗰啲科幻作品度咧，你個問題就係你無端白事影住一個嘢喺度轉，其實 好型咯。 其實唔係嘅，其實係好悶嘅，同埋好多人係唔明白佢做緊咩嘢嘅。 哦，咁同埋佢裝咗嗰嚿嘢喺個身體裏面，係咪嗰隻機器又咪好大隻咯？好臃腫㗎喎。 都唔係嘅，咁啊睇你，因為你向佢施加幾多力，佢俾翻幾多力你啊機體啊嘛，咁你就算係一個好細嘅輪咧，佢個效率可能唔係咁高，但係咧佢仍然有效果嘅咁樣咯。 哦，咁啊，即係嗱呢個就係用嚟加速教速嚇。 係啦係啦，咁所以唔係完全得嘅，係啦。咁但係用現代技術嚟睇啦，你用呢一個電力同埋即係你裝嚿電池要幾重，佢俾到幾多能量你，同埋你裝推進劑上去咧。嗰、那個實際令到部機體轉嘅嗰個效率咧，係差唔多嘅。 嗯， 係啊，因為你而家仍然有個電池，有咁樣電池好少少嘅，即係因為我講差唔多，其實係講緊可能十零年前嗰啲咁樣嘅。我當年讀呢一個太空船設計呢個 spacecraft design 嗰啲年代嗰啲嘢啦。咁最近啲電力嗰啲系統就越嚟越好㗎啦，咁樣咁，但係就。好啦，那個問題咧就係、是、咧，其實咧現代咧嗰、那個推進嘅科技咧，其實係算幾成熟噶。佢攞到嗰、那個推進劑嗰個效率咧，其實算幾高下噶。咁甚至仲有就係、是、咧，那個效率係你講緊係利用你噴出去嘅推進劑嘅嗰個粒子嘅自己各自粒子嘅質量， 係 嚟控制佢嗰、那個。瞬間嘅推力要高啊，定一話係佢長時間推進要噴出嚟嘅嗰個效率要高咧，係完全係已經好清楚嗰啲數點計㗎啦。 啊，係我成日驚佢啲嘢噴曬，咁咪冇得推進咯。 係啦，你例如用呢個化學燃料火箭咧，你會發覺例用呢個固體燃料火箭去噴出嚟嗰啲逐粒嘅粒子計咧，就重過你用呢個液態燃料火箭噴水嘅。 哦， 系啊，因为水你 H2O 啊嘛，咁你 H2 就个质量大概系呢一个个 molar mass 大概系2啦，咁呢个 oxygen 就大概系8啦，咁加埋咪大概系10啦，咁样系咪？啊，sorry，oxygen 系16啦，sorry，咁啊加埋大概18啦，咁样系啦系啦，咁样于是我每粒只系18啦，咁 molar mass average 啦吓，咁但系然后如果我系呢一啲固体燃料火箭，我一嚿咧系随时系讲紧系可能上百咁样嘅， 嗯。 系啊，因为佢好复杂嘅，其实喷出嚟嗰啲嘢系，咁于是咧，你嗰、那个固体燃料火箭咧，每秒钟可以俾到你嘅推力咧， 系 好高嘅，咁但系咧，佢每秒喷出嚟嘅嘢亦都好多嘅。 哦，损耗好快吓。 系啦，咁所以佢好快就用晒啦。咁但系你液体燃料火箭咧，你就用得耐啲喎。咁长远嚟计咧，佢个 delta V 啊，即系佢可以俾到你改变到嘅速度咧，即系改变到速率咧，就液体燃料火箭高啲嘅。咁然後你再進一步，如果你用一啲俾個例子，你用呢啲離子推進嗰啲咁嘅效果咧，佢就直情唔係一大堆粒子咁噴出去，佢可以同你好少好少咁噴出去。咁甚至佢而家係用緊一啲，例如係用緊啲 helium 啊或者 hydrogen 啊呢類咁樣嘅粒子噴射啊嘛。咁於是佢咪每一粒嘅，甚至可能係講緊一至到四度咁樣嘅 molar mass 咯，咁咪個效率咪可以更加高咯。咁於是咧，你可能talking about 你係固體燃料火箭，我可能推兩三分鐘就噴曬啦。我呢一個液體燃料火箭，我可能噴到十零分鐘嘅。咁但係我如果用呢一個離子推進器咧，呢、這個 ion thrusters 咧，我就可能一噴係幾個月都得嘅咁樣。咁於是我噴幾個月之後，我個速度一定快過你噴幾分鐘。 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啊，要話粒子噴射，如果你係氫氣咁噴射粒子同噴氫氣個氣體有乜分別啊？ 啊，咁你因為就咁釋放啲氫氣出嚟，咁佢有冇加速度咧？佢純粹靠呢一個壓力差，即係太空度大概個壓力，我當接近零啦。咁你呢個入面嗰個氣缸，你可以加到幾大壓力？個壓力差可以加速到嗰個氣體幾多？ 咁其實佢最大嘅速度都只不過係能夠去到佢嗰種氣體嘅音速嘅啫。 哦，但係粒子係幾噴射粒子，可能話想點噴粒粒子出嚟嚇？ 其實你好難諗嘅，佢唔係 exactly 真係一粒一粒咁噴出去嘅。 哦，咁樣。 係啦，咁你要一粒一噴都得啊，不過佢俾到你個推力非常之細咯，咁啊，但係亦都推到好耐咯。 系，不你话我谂话想紧会唔会，其实佢喺太空里面收集材料，不断喷射粒子，又不断收集粒子，收集佢要嘅气体啊、燃料咁样。 诶，呢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 Boson Ramjet 嘅概念啦。咁咧呢一个火箭嘅设计咧，就同你平时谂起火箭相反嘅。你平时谂起火箭咧，就后边有个好大嘅推进器，就多数后边大就前面尖噶嘛。 哦。 因为 Boson Ramjet 就唔系啦，佢就前面有一个好大好似漏斗形咁样嘅嘢， 系 系啦，咁个目的系咩咧？就收集呢个星际间嘅嗰啲物质， 哦， 然后咧就用呢个核融合，即系用嚟做核融合，因为大部分都系氢气嚟啊嘛，佢嗰啲物质 系 啦，咁然后收集咗咧，咁啊再做一个核融合，然后咧就用呢、这、一个即系 end up 嗰啲 product 连埋佢嗰啲加速嗰啲粒子咧，就喺后边喷射翻出嚟。咁就可以用呢個星際間嘅航行啦，就可以長時間一路都可以有燃料用啦。咁樣， 你話核融合即係收集一啲輕嘅嘢，可以噴翻啲重啲嘅嘢出嚟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你一路收集噶嘛，所以你噴幾重都冇所謂咯。咁樣嚇。咁但係 anyway 啦，咁講翻個 idea 就係其實咧，嗰個推進嘅科技咧已經叫做成熟噶啦。即係我當然我如果攞到一啲大啲嘅呢個能量嘅嗰啲技術咧，咁我就當然個噴射個推力同埋個效率可以增加啦。咁但係咧，佢個增加個量係我哋睇得到嘅。咁反翻過嚟咧，就能量咧，我哋反而係，唔係喎，我其實能量我個技術可以大幅度提升喎。即係俾個例子，我深烤我裝，即係我哋而家連地面我哋都未做到呢一個核聚變核融合呢一個 nuclear fusion 呢樣嘢啦。就係、是、其實我應該用核聚變係好啲嘅，但係始終用慣咗叫核融合，所以你成日聽到個核融合啦，即係核融合咧或者核聚變呢一樣嘢，就係將啲細嘅輕嘅粒子就產生呢個核反應，就變做一啲重嘅粒子啦。咁然後有呢個核分裂或者核裂變咧，就係呢一個將啲大嘅重嘅粒子咧就分裂變咗一啲輕嘅粒子咁樣嘅。 哦，因為裂變咧係有個變字，即係話你煮飯啊嚇 嚇。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啲 term 嘅中文嘅 term 用唔慣，所以你成日聽到 即係你 講有啲唔同啊嘛，係啦。 核聚變同裂變即係強調可以煮化嗰樣嘢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 anyway 啦，咁樣基本上仲有核衰變啦，核衰變就係佢自己本身衰退。咁佢未必一定係有裂到嘅，但係佢仍然會因為釋放到一啲嘅中子出嚟啦，咁所以就都係有啲 energy 俾到你嘅咁樣，但係就冇呢個核裂變同核聚變咁大咯嗰啲 energy。但係都仍然好，即係仍然好有用啊！點解呢？就呢一個反而可以俾到啲科幻啲嘅例子。呢、這個 Gunbuster 當佢哋仲用緊 RX 7嗰啲細機仔嘅時候咧，曾經有一場佢哋攞啲槍出去咧，就話呢一個就一路有啲半衰期咧，咁、那個能量就越嚟越低啦咁樣嚇。咁、其實佢哋就用緊呢個核衰變嘅嗰啲有啲人鍾意叫核衰變電池啦，有啲人鍾意叫核衰變嘅發電爐啦，咁但係其實就係個因為佢其實一路衰退嘅，就我哋現實到呢，就例如呢個 Voyager 啊嗰啲都係用呢啲咁樣嘅技術嘅。 哦，係啊，咁我又想講返物理啲啦，即係講陀螺儀，我記得好似見過人喺探館有部陀螺儀嘅機呢，你坐喺度一直都可以轉㗎係咪，好似 陀螺儀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真係好似一個陀螺咁，但係跟住外邊有幾個 ring 咁樣嚇。係係。係啊，咁然後跟住你轉，你如果唔轉佢嘅話咧，你就發覺咧，你抽住佢嘅時候，佢就會垂低跌落嚟咁樣嘅。 哦。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轉咗佢之後，你就發覺咧，你好容易就將佢可以即係平衡到你個指尖上咧，佢就可以向上嘅，即係佢唔係一定要垂低咁樣嘅。 我而家細個玩過嘅，嗰隻陀螺唔係人哋玩爆笑陀螺隻喎，嗰隻係隻咧係有條繩拉行咗個陀螺咧，佢就轉到行，同埋你可以我哋手指尖頂住佢啦，或者佢可以打側少少到，似有一個角度咁樣。 可以打側轉咁樣嘅，唔係一定要托喺隻手指上面。 係啊， 好似好 即係你個感覺個本能覺得佢會跌落嚟嘅，但係佢就係、是、總之佢維持住係嗰個咁樣嘅奇怪九十度角咁樣伸出嚟都得嘅。 係啊，係啊，九十度角又會頂住，好似玩雜耍咁樣咧。 係啦，係啦，其實佢只要轉起咗之後咧，佢有咗一個角動量咧，佢為咗要 conserve 個角動量，佢就深烤好似可以喺度咁樣有啲好，你一般人嘅本能係唔能夠理解佢點解嘅嗰啲咁嘅角度嘅。 啊，你又講一個即係。物理嘅维持角度量，啲动量唔单止动量，就有角度嘅动量。 系啊，呢个 angular momentum 啊，我都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唔同嘅，即、就、系、是、你 angular momentum 系唔能够转做呢一个 momentum 嘅，即系唔系完全转变到嘅。 所以你即系、就是、读物理啊，中学要读好多 vector 啊，咩矢量啊，即 系系啦系啦，要睇 角度嘅。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啊，咁啊，讲翻呢个作用力反作用啊，系啦，你识熟悉物理，哦、其实个啊乐趣就系你会睇到啲作品，尤其是动画，因为动画咧人手画噶嘛，匿埋间房就画咧，你好多时发觉佢画出嚟嘢咧都唔系好啱呢个现实生活嘅物理嘅现象嘅。咁、 啊、因为咧就系、是、我哋现实嘅物理咧，因为系讲真啦，你系一个受到人类嘅本能同埋经验所限制啊。咁喺呢個大氣層入面呢，同埋有呢個地球重力呢，我哋嘅本能同埋我哋經驗都係受到呢一個嘅地球重力同埋個空氣阻力啊、地面啊呢啲咁樣嘅嘢呢係影響咗嘅。咁但係你喺太空度呢就唔係啦，你喺太空度呢就係一個好純嘅、好簡單嘅一個物理現象啦，就反而同我哋喺地球上面唔同嘅。咁所以就出現咗呢一個嗰、那個叫做點解同你覺得唔同嘅原因啦。 哦，咁啊，又讲个经典嘅例子啦。嗱，讲起超想要塞 Mark Force 当中有个机体系呢、這个维基利 VF1 嘅系列啦。咁有咩唔同呢？佢系即系好似变形金刚识变到三种形态嘅，有基本上系战机啊，系好似 F 十四嘅系可变形战机啦。 啊，最初呢个 VF 一佢就系将呢个 F 十四嗰个咧，就只不过系后边个圆形嘅嗰个喷射嗰个部分变咗做一个比较方形咁，系就系、是、因为佢变咗脚嗰阵时咁，即系方形感觉上系型啲啊，不过喺即系喺个工程学设计上面，佢应该系佢圆形系比较有效率啲。 啱啊，系咁系嗱，咁系可以变，即系基本上就系、是。F 十四战机，咁佢又可以变做机械人啦。咁嚟当中有个中间形态咧，系佢可以净系伸只脚落嚟，或者伸埋只手落嚟咧，就你会见到只脚系好似鸵鸟咁屈向前嘅。即系因为系动物嗰啲咧，你见到动物同人嘅收入高唔同嘅，人嘅收入高咧系即系只脚可以向后屈，但系动物走咧，嚟鸵鸟雀仔嗰啲咧，佢系向前屈。其实佢嗰个位置应该系脚踭，佢只脚踭就脚掌好长。 日本咧就中意叫嗰啲做翼足嘅， 哦，系啊，系相反咁解啊， 系啦，就反转只脚啊嘛，系 反 翼 啊， 系，但其实你系啱就讲咗个重点就系、是，其实咧你睇紧佢嗰个唔系膝头位，系你嗰个脚掌同埋你个小腿嗰度嗰个屈个位，即系人都系嗰个向前屈同向后，即系膝头就叫做向前尖啦，你嗰个脚嗰、那个即系脚掌同埋小腿之间嗰个位就向后尖啦咁样嘅。 即係你話曬你見唔到個膝頭哥嘅，其實咧佢你係見到佢小腿就佢個腳掌好長好長嘅，咁你係嗰個彎位就係嗰個腳踭嘅，即係其實佢唔係腳踭點，係拎起只腳咁樣做腳。 係啦係啦，好似趌高腳喺度行咁樣啊。 咁即係講呢樣咧，就係嗰個機體佢後面圓弧噴射器嗰個位咧，可以撐開做兩個似高踭鞋咁樣啦，咁只腳咁樣 可以做呢一個氣展移動啊咁樣。 系啊，几方便啊，即系可以有只手啊，佢仲有一音乐又可以咧，个头其实下边噶，个头喺下边可以伸啲机枪出嚟嘅，发射添嘅。咁啊，但系呢个设计好似好有型啊，呢但系你成日见到佢咁样喷射，佢会唔会失去重心啊？咁样一扑一碌咁样？ 应该就唔会嘅，因为你首先睇翻战机咧，你大部分嘅嗰啲结构都系倾向喺架机后边噶嘛。咁於是咧，你再夾埋只腳，其實喺嗰個大概個呢個重心個位度伸落去啦。咁所以你個重心只要唔移去咗你嗰個腳嘅尖嘅前面咧，咁佢就唔會向前撲落去啦。 哦，即係咪 即係合理嘅，就係 某程度上都係合理嘅。咁即係當然你要真係嗰個質量分布，你要設計得好好先得。咁但係咁理論上又唔會設計唔到嘅，都唔即係都唔難，因為 Macross 入邊佢嗰個就係話佢可以利用好多嗰啲佢執翻嚟嗰啲外星科技咧，就令到佢嗰架戰機其實入邊有好多空間，即係由我哋本來嘅 F 14嘅點解可以整到又變得型啊咁樣，就因為佢用嗰啲外星科技之後就好多嘢可以縮細啊嘛。咁縮細咗，咪有好多空間可以整大啲嘢，咁咪整到可以變形咁樣咯。即係講真嗰句啦，咁啊喺個工程學上面咧就好對唔住。如果你俾我設計，我唔會設計佢可以變形，我設計細好細架好多嘅機。 哦， 係啦。咁但係 anyway 啦，咁就呢一個就我都明白變形有佢嘅浪漫同埋係的而且確幾型嘅咁樣。咁但係你又諗翻有咩意思咧？ 系咯，咁大个铁栏都变到型喎。 即系大部分嘅游戏咧 ，Macross 嗰三个形态咧就系战机就飞得啦，然后这个嗰、那个半人半机形态就气垫啦，然后一变机系唔知点解明明推力一样嘅， 系， 仲要根据佢嘅设定，佢绝大部分嘅嗰啲战机个推力都系都超过1G系可以飞得起嘅，咁点解唔可以气垫咧？咁样可唔望住？傻谂唔到。咁但係呢就佢一般嚟講就係變咗機之後就佢靈活啲咁就可以即係啲槍就可以指向好多方向咁樣。咁我記得當年好似 Xbox 同埋PS2 嗰隻 Macross 呢咁佢哈仲係咪 Macross 呢，我記得因為我喺美國玩嘅嗰時佢叫 Robotech 㗎。咁即係咁佢 打板地喎係 呀，佢變做人形嘅時候主要就愛嚟做對空嘅，即係當有好多飛彈飛埋嘅時候呢佢就變做人形，跟住呢就撳個掣呢佢就自己會將啲機關槍喺四面射呢，就擊落嗰啲射埋嗰啲飛彈咁樣嘅， 係即係嗰 Robotech 就係即係美國咧為咗要即係、就是、買咗日本嗰幾套超雙系列，即係想咪要採取 將三套 超雙細機 接剪咗做一套啊嘛， 係咪超雙騎士唔知咩？因為佢話佢一定要有個皮長嘅長度夠長，我先可以俾佢播，所以 係啦，啱啱 fit 到喺佢個櫃嗰度。咁、啊、但係 anyway 啦，咁即係返返嚟呢啲設計，咁其實有冇一個好即係叫做完美嘅設計呢？咁我已經講到啦，你呢個科技發展你就會發覺啦，能量嘅發展係會快過推進嘅發展嘅，因為個而家我哋嘅科學嘅理論呢就係呢一個能量發展係個空間係遠多過呢一個推進嘅發展嘅，咁所以去到某一個 point 你就會發覺啦，我同樣嘅質量呢唔可以帶到好多能量上去太空， 嗯， 咁於是咧，你就變咗其實你 MBAC 呢個功能咧，就會變咗好有用啦。點解咧？我明明我可以慳到嗰啲推進劑去主要做即係加速嗰，咁我點解要用過嚟轉身咧？咁啊，梗係用 MBAC 算數啦咁樣。咁然後咁樣嘅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咁又係咪一定會人形咧？我點解要人形咧？同埋點解伸出嚟呢啲嘢有好處咧？咁其實咧，首先第一就係你需要個炮台啦。咁然後如果你想減少個死角咧，個炮台最好就兩節式嘅。 係。 但因為如果你一節式咧，你就會發覺啊、哎，我如果喺架機上面擺一個轉得360度嘅炮台都好，我架機會擋咗好多方向噶嘛。 係 啦，咁但係如果我個炮台伸咗兩節出嚟，咁我嗰節我咪可以好嚟好似 MS 佢隻手即係高達有招可以伸去後面射嘅咁樣。係啊，咁、哦、後面都射到咯，唔係淨喺前面射到咯。咁 都有兩節，所以 係。係啦，同埋咧，你就會發覺咧，我伸遠即係伸直隻手嘅時候咧。我就嗰、那個好得意嘅就係咧，我啲即係同樣嗰個質量分布啦，只要分布得遠少少咧，即係同樣咁重嘅嘢啦，我伸得遠少少咧，那個轉同樣嗰個力轉咧，從一個角動量咧就轉得慢啲嘅。即係你諗下，如果啲人溜冰咧，你見到嗰啲喺度轉圈咧，佢咪最初就伸開隻手同埋一隻單腳咁啊伸出去啦，跟住佢慢慢收翻入嚟貼住個身遠。即係變咗一支盡量變咗一個直立嘅時候咧，佢就越轉越快嘅。 轉係越轉越快係。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有呢一個咁樣兩節式咧，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可以，我轉得慢啲嘅意思，咪即係我瞄準可以準確啲咯。 係啊，同埋 係啦係啦， 即係講過啦，駕駛艙係操，點解係啲人係人形咧？就因為方便操控啦，你睇感操作或者 其實就唔係 exactly 係方便操縱嘅，但係咧就方便去做一啲。俾電腦做一啲動作嘅嗰啲截取，然後跟住就你用動作模組做翻出嚟啦，咁樣好啦。咁但係係唔係一定要人形啦？咁其實啊，除咗炮台咁，另外仲有推進器噶嘛，係咪？我啲火箭我一定要向正後方噴射， 同埋如果我支火箭，嗱，我哋而家连啲战机都有呢个叫向量喷嘴啦 ，vector thrust 啦， 系， 咁其实我哋火箭都有噶，你咪成个喷嘴喐，咁佢咪喷向唔同方向喷咯。咁但系咧，如果你支火箭你个重心，其实你下边个喷嘴一喐咧，佢嗰个推进嗰个轴唔系指住个重心咧，佢就会产生一个角动量啦，佢就会转啦。咁啊，头先已经讲过啦，支火箭我唔想转噶嘛，好多时候都，咁有咩方法咧？就系、是，我咪一样，我整两节式。我兩節式咧，只要屈得啱咧，我嗰、那個就算我推進方向唔同咧，我都可以通過到嗰個機體嗰個重心嘅。 哦， 係啦，咁所以咧，嗱，最基本我哋首先，如果你咁樣伸咗出去咧，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咧，我機體嘅重心咧，假設我做呢一個有一個炮台同埋一個推進器嘅機體啦，咁我簡單地講，叫呢個做龍形先啦。即係一支咁樣，但係可以屈下屈下咁嘅，或者蛇形啦，你中意咁但係點解唔做好多節，就因為其實你做得多節咧，又係多容易故障啊嘛，咁樣咁有好多第啲理由嘅，呢、這個可以第時慢慢講。咁但係咧，如果我一個炮台一支即係一個推進器咧，我扭做 U 字形嘅時候，個重心就會出咗喺架機外邊啦。 係。 系啦，咁就當然我淨係睇住 U 型嗰邊，我先至即係假設我喺太空度，我要瞄準一架機， 嗯， 我正常我要估咗佢嘅重心喺邊個位，然後跟住咧，佢如果冇噴射咧，就會架機會持續跟住個重心嗰方向飛嘅。好啦，咁但係而家呢架機可以扭下扭下，咁個重心我咪好難判斷喺邊個位咯。 嗯，係 啊，同埋如果我瞄準個重心射，跟住佢扭一扭，個重心出咗個機體外邊，咁我咪射唔中咯。 啊，即係佢會即係跳躍得犀利啲咁樣嚇。 係啦，係啦，咁然後 都冇唔到係。 係啦，咁然後如果就咁係一個 U 型咧，咁但係我轉一轉個角度，咁其實你咪點？你扭極啊！我都係喺翻嗰條直線度噶嘛，咁你咪大致上都命中率咪比較高啲咯。咁好啦，咁然後我咪發展，咁如果我例如架機體，我注重呢一個攻擊力多啲嘅，我俾兩個炮台俾佢。咁啊，變咗你有兩隻手同埋一個後面有一個火箭啦。咁樣呢種叫三支啦。咁就呢一種咧，就一個一係你可以話 Y 型啦，或者我中意叫做龍蝦型啦。咁另外一款就倒轉啦，我一個炮台，但係兩個推進器嘅。咁啊，一係就我可能需要機動力即係要高啲啦。另外一個就可能係純粹係為我一個推進器用要，即係如果壞咗咪死曬。咁我兩個起碼壞咗一個都仲一個啊嘛。咁樣即係雖然兩個有。即係壞一個機會大過得一個嘅時候壞嘅咁樣嚇，咁但係咧，你就喺度望住，咁樣我咪有個倒 Y 字型啊，或者呢個三角形嗰種，咁都係三支啊。咁然後跟住我再加多一個炮台，我而家再貴價啲嘅機體啦。我假設即係你見到而家一般嚟講都係一般作戰嘅機體都係呢一個武器同埋佢嘅推進係最貴嘅啫。咁我由呢、這、一個單一炮台加單一火箭叫最平嘅機體，頭先嗰啲三支嗰啲叫做中價位嘅機體，咁我而家四支嘅，即係覺唔覺得有少少似人形咧？ 係喎，即係發展下咧，始終都係會幾多人形。咩咩？聽你頭先講， 同埋其實咧，四支嘅好處咧就係咧，佢能夠同時喺三個軸嘅方向咧，個重心都喺佢嘅機體外邊嘅。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四支咧係你可以話喺個效率嗰方面咧。在某一個科技層面的時候應該是最高效率的機體的 大概明少少，但我之前有三支就對應回三維空間是吧，多一支。 但是三支呢就因為你仍然是你只能夠做一些類似 Y 字啊又或者什麼這樣的動作，那你前面那一支就容易就在某一個角度仍然是黐住在那個重心裡面的。 是的。 是的是的，那所以就都唔能，即係佢係有限度地可以將嗰個重心移出去，但係唔能夠移到好多。咁你四肢就有佢自己嘅好處啦。咁當然如果你冇個頭，咪變咗 X 型咯。你叫唔叫做人形就你自己中意啦下咁樣咯。 即係你嗰寫都係一個波身四肢嘢出嚟咗，就諗一隻金字塔，一個三角形底嘅金字塔咯。其實即係一個叫做四面體啦，咁就比較穩定嘅。即係你擺喺邊種方向跌落去，佢唔會再碌㗎啦。 系啦，咁然后跟住你，咁我五支咧，六支啊， 又太多啊，成日 系啦系啦，又容易做太多啦。嗱，高大入面都有啲系咁嘅，即系例如白色佢后面嗰两只翼喐得嘅咧，就系爱嚟做呢一个辅助嘅 binder 嘅效果。咁你又唔系完全唔得嘅，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主要都系靠嗰四支，其他嗰啲咧 即係輔助性比較高嘅。咁當然你去到例如 Wing Gundam 呢個 Wing Custom， 即係 Wing Zero Custom 嗰隻，或者而家叫 NS Wars 版啦嚇。嗰哇成隻好似雀仔咁嘅翼咁樣啦嚇。喺度望住，佢話佢有 MBAT 功能㗎嗱，即係咁。咁但係就佢其實主要又可以當裝甲用，又可以當咩咁。咁我都算啦，佢又唔係主要武器，又唔係呢一個推進器啦。咁佢嗰個價錢可能相對地又唔係咁高嘅。 咁送你一對翼咪勁啲囉，即係嗰啲美術戰士 Sailor Moon 多咗對天使翼係勁啲㗎嘛，咁高達多對天使翼 就 係勁啲啦。 都已經去到七支㗎啦 ，Seta 佢後面兩對翼亦喐得，跟住仲有後面仲有條尾喺度，有個 tail binder 可以上下喐下咁樣。係啊，咁所以其實又你唔係一定要限制喺四嘅，咁但係去到四咧，即係如果你係去我頭先講嘅，主要係靠炮台同埋呢一個推進器櫃啊嘛。咁你加其他嘅肢體做輔助咧，個機體嘅價錢應該唔會上升太多嘅。 即係我就係諗你頭先你講話咩一個機體生幾多支嗰啲肢體出嚟，可以做到遊戲喎，即係你可以設計我要點樣攞個平衡啊？ 其實係啦，咁然後跟住你可以個遊戲入面你可以設定啲唔同嘅嗰個科技口，即係嗰啲唔同嘅科技級數咧，你例如用到個發電爐可以有幾大出力啊？嗰、那個推進器可以有幾大出力啊？咁樣其實係可以自己由啲玩家去揾到一個嗰、那個所謂最有效率嗰一個設計出嚟嘅。 係啊，咁係一個可以一個遊戲啊，因為即係 有冇人咁勁係啦？有冇邊個 programmer 可以整到咁嘅遊戲？我想玩咁樣係啊係啊。 係啦。 咁啊嗱係啊，我雖然我識 programming， 但我冇勁到識寫個遊戲咁樣嚇。 即係講起好似漏咗一樣，但係裝甲啦，你啲防護層啦，下次又可以講下啲裝甲。 係啊係啊，即係講個攻擊咁啊，下即係第時啦，揾次機會講翻呢個防禦嗰方面啦，即係啊咁啊，今次就主要係講咗嗰個叫做機動性同運動性嗰個機 推進啊。咁當然啦，你識得走佬，識同埋自動速度高都係一個好嘅防護嘅。你成唔裝嚇咁我就唔使裝甲啦，係咪？ 係啦，同埋其實點解會用兩個推進器做一個好好嘅折嘅位咧？就因為你睇下而家啲戰機咧，例如呢個 F 35咧就單引擎啦，呢、這個 F 22就雙引擎啦。你會發覺戰機基本上咧都係限制咗自己喺呢一個一個或者兩個嘅推進器嗰度嘅。係啦，咁當然如果你去到轟炸機有啲重型轟炸機嗰啲，當然個數字可能多啲啦、那個引擎。咁但係咧，就如果直接去做戰鬥嘅前鬥戰用嘅嗰啲戰機咧，你會發覺都係一個或者兩個嘅。 係喎， 因為如果再多就貴啊！講真，你架機貴到咁，邊人俾錢啊？咁樣係啦。 前幾度好多學問啊，我啲型號都搞唔清楚啊，即係其實即係 F 十四可變型，點解要可變型啊？呢、這個又可以講點解個型個角度變有乜好處咧？ 可以慢慢講下啦。咁但係可變型咧，其實同埋呢個變形一樣咧，喺現代咧已經認為係根本上係裝好多重嘅嘢，即係太過重嘅嘢落去，其實唔使整都得嘅咁樣係啦係啦。即係當時因為當時 F 十四嗰個科技未能夠達到呢個水平，所以先要做嘅啫。 哦，係啊，咁啊， 即係其實就係你見到咩叫最有效率嘅嘢咧？其實同當時嘅科技水平咧，最唔係淨係成個科技水平，我係講緊你個別即係啲細嘅嗰啲唔同嘅技術係有關嘅。 係，咁當然啦，而家睇翻你覺得嗰時嘅設計好傻仔咧，但係其實當其時已經係用咗 用當時嚟講係佢可以做到嘅最好嘅選擇。 冇錯啦。啊！咦，今個環節又差唔多喎，咦，下次又可以。 咁啊，下次再見啦，就真係。 好啦，係，拜拜。 拜。